锵锵三人行，哎，看见马家辉了啊，我就想起了咱们这个李春恩啊。 是吗？ 李春恩是也是咱们锵锵三人行最早的嘉宾，嗯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今天节目一开头，我必须要帮人家这个李春恩呐，啊，澄清一件事，是吧？我一定要向你们郑重的这个澄清，李春恩没有去韩国嫖娼啊。 是吗？发生什么事？ 什么事情？ 我跟你说，现在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澄清？原来去的是我。 我看见你，我想起跟这个有关的一些事情。哎， 你到等一下啊，你先澄清完了。 就是，啊，现在太爱这个八卦了。嗯，那天我在北京，李春恩很严肃跟我打一个电话，说刚才有人跟我打电话说你在那个锵锵里边说我去韩国嫖娼。哎呦天哪，你说咱们都是朋友对吧，嗯，我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嗯，我说咱们俩的秘密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，嗯，然后你知道我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的原话是说什么，那天我们在讲啊，就说在那个二战之后啊，一个很有名的段子说韩国呀男尊女卑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说这个有也不是二战吧，大概是前些年吧，早年吧，韩国还比较男尊女卑的时候，就是说有香港人，香港人爱嫖娼，这个总没事吧，对吧？咱们不需要给他澄清。香港人有个港人去韩国去嫖娼，然后呢就很感动，就是因为半夜他起来的时候发现呢，这个妓女啊还在给他洗内裤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我说呢，我说是当年我们《锵锵三人行》里头一个嘉宾李春恩说的。我说是李春恩说的，哦， 不是李春恩说的。 结果这个微博上说，就说窦文涛说李春恩去韩国嫖娼，哎，然后李春恩还让我告诉我，你告诉他们是蔡澜写的，这原这个故事的原点好像是蔡澜写的一篇什么文章里。 那一定是抄的段子嘛？蔡他们 抄的你的？ 那他们那一辈前辈们很多都是从英文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嘛。像香港有一位前辈叫黄沾嘛， 哦，黄沾 是一个不文集啊，卖了在香港卖了1-2万本， 那全是黄段子，嗯， 啊，对，他里面绝大部分那个他自己说的嘛，是从 Playboy 从其他的翻出来的嘛，哦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，他们自己买了外国的杂志啊，嗯，Penthouse Playboy 就这样子，可是那些网友啊可能有联想力，就往那个方向想嘛，嗯，你说李淳恩说的，他们就想得快啊，李春恩怎么知道呢？ 对，那 你 就是亲身经验。 对，他们呢总是想多了嘛。而且你看到我谈李春恩倒没错，因为我想起有一次，大概5年前吧，我在香港，反正去飞机场出国去嘛，不是去南韩哈，不是去韩国哈。那因为嫖娼不一定只去韩国嘛，可是我也没嫖娼。 你又给李春恩挖了个坑。 然后呢？反正我出国去，在飞机场就看到两个香港的大妈，中年妇人嘛，就看到我好高兴，哎，他那个写东西的这样，然后旁边一个啊，对，李淳恩，他以为我说是李淳恩，啊，可能别人看到我以为是李淳恩嫖娼。只能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跟李春恩澄清哈。 是是是 是， 我你知道我还在那个什么厕所里头小便池前边碰见那个观众，一边小便一边跟我说，哎，一虎文涛现在在哪儿呢？哎，咱们而且这个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跟韩国确实是有关系的，对吧？韩国现在更不能去嫖了。嗯，你这家伙那就是 MERS 啊，是吧？这个呼吸这个综合症，而且真的是跟马家辉有关系了。因为呢，我给你看俩女生的照片，在韩国的成均馆大学，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两名女生戴上了口罩，结果引起课堂上韩国教授的不满。教授就说呀，我知道你们香港有这个非典，但是请你们不要带着敏感的情绪和感受来我们班和韩国，就是这教授认为这俩学生这样上课不礼貌。哎，徐老师，如果你在课堂上讲课呀，有俩学生戴着口罩，这个老师高兴吗？ 不会特别高兴，但是也不会去批评他。 会觉得这个是不礼貌吗？ 不会觉得不礼貌。他戴口罩有好多原因，可能他自己感冒了呢，他不想传给人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没事。 那就是我就感觉韩国还是比较师道尊严的，是不是？他的教授还是比较讲究。 没有，子东为什么没有特别高兴？我是高兴的。像我刚看到 你不就是城市大学？哎，我说跟你有关吗？ 我看到那个新闻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学生多么 爱卫生啊，有懂得保护自己，也懂得保护别人。像我在班上哈、啊，看到学生戴口罩，他一定有理由嘛，一定是比方说牙疼、发烧、什么感冒，不传染给别人。那我唯一不高兴说，曾经有学生上我课戴眼罩。戴眼罩在干嘛？ 是要开睡了是吧？ 对对对，要睡觉，不想看到我，那时候我才不高兴。可是我也不会不高兴。我上课是这样，每一个学期一开始，我有规定，我说同学们，啊，你们做什么，我其实不管的。你睡觉什么什么，因为我管不到你啊。你可以不睡觉啊，你可以不看电脑啊，你看着我，你根本不听，也我也没用。广东话说，我搂得住你的人，搂不住你的心哈、啊。可是唯一的规矩是说，你不能讲话，不能说话。你一说话呢，因为其实啊，子东明白，在教室里面呢，那个收音那个声音啊，传得很厉害的。他们很小心，我就站在中间，就听到很吵，很 annoying， 很干扰。所以呢，他们戴口罩表示他不能讲话嘛、嗯，最好全班戴口罩。我下回下令全班戴口罩。 我听过，我听过网上那个就是什么最仁慈的教授的那个课堂语录，就说是什么来着？如果坐在中间聊天的学生能够像坐在后排下棋的学生一样安静的话，就不会吵到坐在前边睡觉的学生 哎、就在后排说，学生坐在后排，坐在后排下棋很好啊。我曾经有个学生坐在后排睡觉，一睡睡得太熟了，头一嘣撞向那墙壁，知道吗？吵到别人，自己也受伤。 哎，我就是说这次这个 MERS 这个事儿啊，我没仔细看新闻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为什么都在骂韩国呢？ 我觉得他那个韩国的教授对于香港学生戴口罩在课堂上感到愤怒，而且要把他们赶走呢。这里边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差异。 哦， 对，这点我觉得我感觉上哈，韩国人比较接近北方人，就是我感觉他跟东北啊，我对北方呢不是那么了解，但是我总觉得北方的人呢有一个，我们大家坐在一个课室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弄得好像看不起我。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假如是一个家里的客厅吧， 对， 我今天家里来了客人，你要是戴了口罩进来我会不高兴， 哦， 对不对？你既然到我家里来做客，我们来吃饺子，你说你戴个口罩进来，那你就干脆别来吧。那他等于是把他的教室啊理解成他家的客厅了，而且把教室理解，把他家理解成他国家了。你看他里面提到你不要来课堂，你不要来韩国，你看他马上从一个课室联想到一个国家，这个一种联想呢，我挺理解的。我觉得中国不单是北方人，很多的中国人如果他们一看到，如果我们现在流行一个什么什么病，来的一些人外国人，如果他有一些特别的防范，我就会不高兴，就会觉得你某种程度上你在看不起我们，你怀疑我们怎么？ 这反正韩国呀、啊，它是有些地方啊，咱们能理解，但是又跟我们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听一个北京的韩国人说，他说韩国男人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就问谁是岁数最大的。好，只要有了岁数最大的，那就是有了大哥了。大哥领着我们杀人放火都跟着去，就是 就比较相对来说重一些，哥们义气呀、啊。 不是，他敬尊长，比我们。这个深就是敬，比如说年龄大的大哥，就是长辈或者说是学长，他这种东西比咱们 就是比较固定的叠序嘛。像子东说他那个教授的反应哈、啊，那我想到最近那个 MERS 在韩国哈、啊，他们那个当然那个他们卫生的反应啊，卫生部的反应很慢嘛，而且很奇怪嘛，在他们网站呢最主要的提醒是什么？不要吃骆驼肉。要喝骆驼奶，要远离骆驼。然后最积极的反应是哪个部门？ 对，我插你一句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免疫局说不要吃骆驼肉，不要喝骆驼奶。但是根据他这个韩国免疫局的数据呢，韩国全国目前只有46头骆驼，主要在动物园。 对，他们 就是本来有多少人吃骆驼肉呢？这是。 然后他们最 不是因为这种病，中东呼吸什么综合症这种病 是骆驼带来的， 在中东的时候可能是跟骆驼有关系。 缘起是这样， 缘起。 那他们最反应最快是哪个部门？外交部，韩国外交部马上成立了 紧急应变小组，嗯，研究什么呢？包括了什么的应变小组？包括了驻外面各地的办事处、领事馆的人来讨论说，哎，我们如何防止因为这种病而破坏了我们国家形象，而且怕有地方有反韩的力量，他们就这样搞起来。你可见他们的反应啊。 所以你看，对于东方民族来说，外交部就是面子部。 对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就说骂这个韩国，还是从一开头就是说你那个韩国人明知道自己有这个 MERS 还到中国去出差，好像是从这个事情引发的。 嗯，对，那个人叫超级带菌者， 超级带菌者、 就是啊、对，现在有了第三代了，比方说我是第一代，我传给你，你是第二代，后来就传给第三代、嗯、那第三代比较麻烦，进社区里面了吧。对，所以呢他们那个，可现在比较好了，没有好多医生朋友啊，香港的都说，哎，你看那个韩国啊，现在这种应对的情况完全就像当年的香港发生的事情，完全不懂得处理。后来香港你看这次有一个好处，你看大家从政府到我们老百姓啊，嗯，都是那个不会再大惊小怪，因为我们从经验学习嘛，有几个部分你就一定要做的。第一个，资讯透明，对吧？你一定要说哪个医院出了状况，大家就避开不去。第二个就是推动卫生嘛，戴口罩、消毒什么哈。那只要把这几个，还有第三个很重要了，国际合作。你不要关起门来，不让别人进来帮忙，不让别人来一起讨论哈。那几个部分关键把关做好了。 哎，而且我觉得啊，这个病啊，有一种病啊是跟心理很有关系。你比方说前一阵儿吧，香港有俩记者，你记得吗？这俩记者应该在我们行里就叫勇敢者了，就是就要去韩国采访，是他们自愿的啊，去了，去韩国采访，他们也到了医院那些附近啊，但是一回香港当天夜里就有一个发烧，然后啪两个都送进去，那么多记者都在医院门口等着，最后验出来是阴性。我就有时候我感觉人就是啊，他这个发烧的记者有可能觉得要得，人有的时候会这样，你觉得是不是？就觉着我要 怀疑， 结果怀疑真的会引起症状。 嗯，引起症状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病 啊，并不是。 SARS 现在很让人怀念的。SARS 的怀念是有两个了，第一个是开玩笑了，就香港人只有 SARS 的时候房价低了，现在再不来了，所以他们很多人开玩笑说，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再来一个这样，我们就他们说现在香港人就算来 SARS 房价也不会这样跌了，跌到一半啊之类的，没有。第二个，从正面的政治的角度来讲， SARS 的确是就是危机在一起的，就是危也是机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港开始手忙脚乱，但是接下来就把这个事情应付好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没人好好拍这些东西？被香港那个是广华医院吧，多少号那种，这些东西其实应该好好的拍一些片子，把这个整个 过程。有人小规模的拍，但是的确 SARS 哈，大家知道在香港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。 对， 那政府的威信，当然他后来处理好了，有提高。可是后来香港的转变呢，倒不是因为政府威信的提高，是什么呢？当时有一种很重要的心理，香港人觉得没人揪我们啊，没有啊，就我们救自己啊。当时整个香港是孤岛啊，甚至非典刚开始的英文简称啊，跟香港特别行政区很像的，也是什么 HK 什么 SAR 什么，很像的。然后呢 ？SARS 嘛，就是特区嘛， 特区 SARS。 对，他把 HK 拿掉什么？然后呢？因为当时是有内地跟香港民众走来走去爆发哈。然后呢？当时还有一种集体情绪是什么 ？SARS 好像是大的瘟疫，而且当时啊，当你有情况，哎，怀疑 SARS， 一进去关起来，不是关起来了，把它隔离之后，你就可能出不来了。香港那时候整个隔绝的感觉很严重。这过了之后呢，你看到从统计数据看，香港民间社会种种大规模的为了不同的议题，他上街游行抗争，那种所谓香港人的身份是经过非典哈凝聚起来， 就是 最后的影响 很大，就非典反过来造就了公众社会的就是、这个公共空间的一个成熟 啊， 那很严重。所以对于 子东说，哎，除了有人很认真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来记录以外呢，香港人嘛喜欢搞笑嘛，最重要的一部片喜剧跟 SARS 有关的，嗯，就是吴君如那个金鸡啊。 啊，金鸡， 哦，啊，金鸡是应该是第二集还是第一集？第二集嘛，在讲 SARS 嘛，嗯，包括了黎明嘛，哦，医生嘛，非常沮丧，整天要应付 SARS， 那晚上去找吴君如出火减压等等，哦，那时候那种孤绝感就在那个喜剧电影里面透露了，那个非常 重要。最惨最惨那个陶大花园嘛， 对， 曾经一度有一个房子29万，跌到，结果报纸上就登了，说一个楼啊跌到29万，中大有一个研究生啊，就在那天看了报纸，一看自己的存款有29万，第二天就跑去那里看楼， 真聪明。 那个地产商啊，吓死了，都不敢去，说什么你这个时候还要去陶大花园？但是职业这个也是职， 对， 没办法嘛，去，带穿了2层衣服，跟董建华的太太一样，穿了2层保护，戴了很多的手套， 跑到进去看楼， 哎，跑到那个地方，开了以后让他人进去，进去以后隔得很远，那个人说这个房子怎么样？他只讲了一句话，逮呀。逮呀， 逮呀，这值啊， 值 的，值的。 那个研究生就买了， 买了， 对， 那发了， 现在将近200万了。 哎呦天哪，那真是 人的发财很难讲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年是那个抗战胜利70周年， 这也能发财。 哎呀，我想到，因为抗战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哈，日本鬼子啊占据香港，然后呢，采用军票嘛，废掉港币哈。甚至呢，有一批香港港币呢，是他们那个强迫汇丰银行的老外签名的哈，签名。反正有一批的港币，500元一张，大面额的哈。那然后当 特别的珍品，现在变成。 可是呢，重点在于说，抗战结束之后，英国鬼子啊，日本鬼子也是鬼子，英国鬼子回来了，然后呢，把那些那个时候的港币，就是抗战时间那时候流通的港币废纸，不准用，作废不用，那没人用了，那当大家当做废纸的卖了。曾经香港有个演员哈，就是买了一堆啊，他好玩啊，其实朋友说，哎，我家里太多了，给你半卖半送，好吧，很便宜，就一大堆放在床底。可是过了1-2年，因为种种政治的考量，有人抗议什么，那香港政府，当时的香港政府说，好吧，那些港币重新准用，重新流通 啊，哪能这样啊？ 对，他发财了，他床底那些那个几百万的，本来用几千块买回来的东西，全部可以流通。曾经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人的命很难讲，所以你敢就行了。哎，你刚说有危就有机嘛。 哎，什么时候？ 国民党到时候宣布一个，哪一天他要有什么成就，金元券。 金元券 重新流通， 对对对对对，袁大头还是可以的， 袁大头是可以， 袁大头一直就是值钱的嘛， 因为他赢的。 你知道前一阵有个村是浙江还是哪儿啊，有个村就打官司，一个老房子呢，就是本来啊是一个老头的一个房子，但是呢，这说起来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老头没有子女，原来是村委会这个负责赡养他，就养着这个老人，然后这个老人呢就死了，死了之后那怎么办呢？按说呢是这个村委会就继承了，但是后来呢就把这个房子啊特别便宜的价钱卖给他的一个侄子，他的侄子呢又把这个房子卖给了另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好进来说装修装修吧，康敲开了一个管子，哗，像水银泻地一样，那个就藏在一个管子里，旧管子里全是袁大头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哇天哪，这是179块好像是，哇家袁大头，但是呢，你说这事儿他干嘛不藏起来啊？弄得肯定是吹牛，结果呢，那个侄子来了，说你这房子 是我家的， 对吧？你分给我。最后他说，哎，我给你4枚吧，不行，太少了，就打起来。最后村委会来仲裁，村委会说呢，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是我的，因为我给这老头养老，等于我起到了儿子的这个作用，我才有继承权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最后起诉了，有一个人起诉这人家。村委会一看要打官司怕出事儿，村委会说我退出，我不要了。然后那个巡回法庭，你知道还有那个乡村巡回法庭，巡回法庭就在田间地头上打官司，就法官听了2头这个说之后，法官最后说，哎， 现在我裁决，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 国家的， 是我的，国家的，这是无主的那个咱们国家的那套法律，全归国家。 对对，袁大头都属于国家。 你说他这一套像不像可以拍一电影？ 对， 最后全归国家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讲回那个香港学生戴口罩被韩国教授这个批评的这个事情，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的分歧哈，其实就是还是一个你怎么看你的教室，就是这个教室啊，在香港我们基本上还是接受了教室是一个公众空间，它不是你老师的地方，所以学生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有他自己的权利。至于像家辉说的他爱护卫生是好习惯，这另外不讲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算他的这个习惯不好，我们也要容忍，因为他付了学费，他来教，他来收。但是传统上呢，我们又会把教室，因为我们是老师嘛，你来做我的学生嘛，尤其是小课，又是认识很久，我们难免会对有一种就是客厅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来做我的学生，这个时候呢，比方说我们不讲戴口罩这样的极端事，假如进来那个学生他跟你他穿得很不一样，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犹豫，我该不该跟他说，该不该有没有责任来跟他提醒他等等等等。 什么叫不一样？就是 比如说他穿的 戴胸罩，戴了口罩， 还是只戴胸罩， 只戴胸罩。 哎，真的，我挺想好奇，这要是来一个女生，她就穿得很清凉，小短裙是吧？然后哎，就往那儿一走， 我 你怎么着？ 我就碰到一个上课，怕来一个女生，穿得非常出位。 对。 然后呢，纹身， 纹身 啊，纹身。 对。 然后呢，我就搞不知道该怎么来跟她说。后来呢，我呢想了个方法，我就说这个。纹的啥呀？这纹的啥呀？这个学生后来他去参加很多社会活动，我们不去讲他，但是你猜不到他纹的啥，他纹的是一排字。 哦。 然后他叫我猜，他说你猜这是什么字？我猜不出来，你们都猜不出来，你猜得出来吗？ 是诗，是香港的诗。 一江春水向东流。 No。国际歌的最后一句。哦。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。 天哪！ 后来这个人出很多事情的，你知道？ 哦， 但是是这样的女学生，所以 这是当年就是刘胡兰呢，是吧？ 她是真的纹吗？ 真 的纹啊，真纹。我很多学生都会， 而且她是港大读医，放弃了到我们岭南来读 culture studies， 然后很认真来上课，现在是很大很大的麻烦。 哎，我就不懂，你像这种，她将来思想改变了，她放弃共产主义了，她这怎么办呢？ 那可以清楚的吧， 也是战见证、啊、 但是共产主义怎么能放弃呢？这个时刻准备着一定要实现、 他你不要担心他放弃，是担心共产主义放弃他。 所以就我一个职业的老师来说，我完全没有权利干涉他。 对、啊、当然而且不能提啊， 对， 你一提 得了 你开玩笑，对、哎、他可以去投诉你、哎、你干嘛管我、 这个、对对 对，侵犯我的私 意。对对、啊、对、啊、那个要问 任何人、 啊、那我们过去学校还说女生不准留长发什么的，那这个 那是你校规，那是要校规， 的校规，大学有大学的规则。 像香港的情况下，我要问他，那是在一个非常和好，就是说你看得出他很对我很好的情况下、 啊， 这样的气氛你才可以问他。 而且要公开，你千万不要一 对 一的时候， 那就性骚扰了， 对，对 是吧？ 而且那个有时候跟年轻人嘛，有男有女都。 家辉好像对这方面特别的警觉嘛。 不是那个他们会问。 他犯过错误。 他问不是我犯过错误，是学生犯过错误。 哦，学生跟你犯过错误。 对。 是吗？哎，讲讲。 没有啊，他们说哎，老师找你要坐上来谈事情谈什么，所以那个绝对不可以的。我说哎，很简单，他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很公开的地方，比方说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嘛，在 office 门一定要打开的，你不能开玩笑，因为不仅是保护学生，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学校。没有，我主要想讲那个刺青的问题啊，因为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，那人会变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不，你以后不是说什么放弃不放弃主义，你口味美学的口味变，你不能改，那怎么办？而且人会肥啊。你今天年轻，那个肉很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那模糊一片， 但这就是信仰啊，这就是肉体的信仰了、啊，物质化的信仰、 啊。是啊， 所以是。